好，我看大概有人来。我们今天现在10点了嘛，那我们就慢慢开始哦。那明丽还是麻烦你今天控场。我今天打算是这样子，我们可能也就是maybe1个小时哦。然后那个Greta 要麻烦你 mute。然后那个我先抛砖引玉吧，我先讲讲我的想法哦。然后看看可不可以有很多更多的朋友上来愿意跟我们聊聊天做分享。我觉得反正这也不是上课啊，所以就是大家讲讲自己的想法哦。那个我其实也很希望能够听到你们的 sharing，这样子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Anyway，我们之前呢，就是我们刚刚还在讲啊，我们这一段就是 every other Tuesday，我们不是有一些 topic 在聊吗？那么，这一阵子啊，我们的主题是环绕着三主要道。哦，三主要道上次讲过了，就是在我们修大乘的这个菩提道上面啊，我们必须要发生的3件事情，而且啊，是应该是依次而发生，就是有次第的。那么前面几堂课啊，我们讲了这个第一部曲是什么呢？就是出离心啊，所以大家啊，对于出离心应该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出离心是什么？其实出离心很重要啊。这个佛陀讲经说法49年，其实一开始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升起大家的出离心，就是说我啊，知道这六道轮回啊。其实是在一个，就像是在一个梦境里面，所以我很想从这个梦境里面醒过来。这个是佛陀所说的这个出离心哦，所以大家最一开始啊，这个佛陀就说这个轮回是苦啊，让大家明白轮回很苦啊。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有人会说，哎，不对哦，有苦也有乐啊。哎，其实佛陀告诉我们，这六道轮回里面的苦跟乐啊。其实都是苦哦，这所有的乐，你以为的乐，其实最终呢，也都转变成苦。所以他告诉你啊，这里面啊，其实就是苦，就是无常。大家一定要从这梦境里面醒出来啊，哦，所以你想要离苦得乐的第一步，你一定要先出离。这个是佛陀在前期的教导。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你必须要先升起出离心。其实一般人呢、啊，在一开始接触佛法的时候啊，未必会升起出离心。哦，就像我也是经过其实好多年后，哎，才真正有出离心。哦，但是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有一些人呢、啊，一开头就升起了出离心，有一些人呢。其实像我一样啊，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磨练，那么这个出离心才会出来。而且每一个人呢、啊，他所生出出离心的这个因缘，其实也不太相同。像我自己啊，我本身的这个其实各方面条件不错啊，我生活的蛮愉快的。那么这种时候啊，就很难升起出离心，因为遇事练心嘛。像我本人的话。是说，哎，后来在我的这个生命当中啊，这个旁边的亲人发生了很多无常的事情，哦，我觉得这个无常啊是很害怕、很吓人的，所以我的出离心啊就慢慢经过这些磨练而升起。那么有一些人的出离心呢，可能会因为他去上课、学习经文而升起，每个人的因缘呢、啊、不太一样，但是出离心的升起是第一步。那么，如果啊，此时此刻我们的出离心如果已经升起了，那么出离心升起并不代表我们能出离呀。所以，当你的出离心升起，我想要逃脱，我想要出离六道轮回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要开始修行了。那么修行啊，有分为两种啊，你都是同样都是出离六道轮回，这个修习啊，修行分成两种。一种啊，就是说，哎，我自己脱离六道轮回就好了，我可不管其他人是什么状况，我只想自己离苦得乐啊，哦！我知道这个，哇，所有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入电，所以我啊决定要离开。那么我不管其他人是不是离开，这个呢，我们叫做小乘啊，哦，小乘啊， 跟大乘中间最大的分别，就是有没有发菩提心。哦，所以你就知道了，大乘是怎么样一回事呢？大乘是说，不但呢、我自己要出离，我还要帮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一起出离。哦，所以小乘是自利，而大乘呢，是自利而且利他。这个差别就在于菩提心。你要知道，当小乘啊，你只是自利的时候啊，你啊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证悟那真空。你所证悟的这个空性啊，是偏空，不是真空。为什么呢？因为真空不能离开妙有。当你离开了妙有，你把外面所有的色相都断灭了以后，你跟所有的众生啊都断除了关系以后，你只是自己在山洞里面修行，这个时候你没有了妙有，所以你没办法证得真空，你证得的是偏空。佛陀说啊，小乘啊是不可行的。小乘觉得自己涅槃了，他终于脱离了这个六道轮回，这个生死的应该叫做此岸啊，我们六道轮回的此岸，他觉得他脱离了，他到对岸了。但事实上，小乘人是怎么回事呢？小乘人只是到了那个生死苦海中间的一个小岛，他就停留在那小岛上面。事实上，他并没有到对岸，他根本还没有到对岸，他就停下来了，因为他没有发菩提心。而大乘呢？大乘发菩提心，哦，不但我自己要离苦得乐，我要帮助所有的人都离苦得乐，哦，我要觉悟，因为我要帮助所有的众生都觉悟。这个时候就是说我发了菩提心，所以我在大乘的路上可以走，我在菩提道上可以走。那么这个时候你将有机会证得最终的那个空性，究竟的涅槃。因为你没有断灭，你知道真空不离妙有，妙有不离真空，真空跟妙有是同一回事情。你知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实色跟空是同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有机会能够到达真正的对岸，真正的究竟涅槃的对岸。哎，我们说你圆证了，这个时候你证得的是真空妙有，是真正我们所讲的这个空性啊。所以大乘跟小乘最大的差别就在菩提心。那么我们又在讲啊，这个很多人都说，诶，我知道菩提心啊，我听过菩提心，那菩提心好像是不是就是慈悲心啊？很多人啊或误以为啊，这个菩提心就是慈悲心。其实菩提心啊跟慈悲心啊未必能够画上一个等号啊。所以当你真正想要了解菩提心啊，菩提心你真的必须了解哦，因为这个菩提心是成佛的种子啊。你如果没有菩提心啊，你最后没有办法到对岸的，没有办法到那究竟涅槃的对岸。所以菩提心这么重要，那你第一个得先搞清楚 exactly菩提心是什么回事，如何发起菩提心啊？那么我发了菩提心之后，我又怎么样能够安住在菩提心上面？哇，这一连串很重要啊！最后我又怎么样能够付诸于行动，在日常生活之中能够分分秒秒的发菩提心？那么有发这个菩提心的愿啊，然后还有行菩提心啊，所以不是光发愿啊，你还要付诸身体力行啊。所以啊，我们就来看看慈悲跟菩提，慈悲心跟菩提心到底它的差别在哪里，他们两个中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啊，我们要想要了解菩提心啊，升起菩提心，你要先首先知道到底什么是慈悲心。慈悲心啊，很多人都听过啊，慈悲，我要发慈悲心啊，这个菩萨很慈悲。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啊都知道慈悲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们每次看到这个外面有人行善积德，说啊那个人好慈悲哦，啊我们说看到某某法师讲经说法，说哎呀那个法师好慈悲哦，或者我们看到这个菩萨救苦救难，我们说菩萨好慈悲哦，慈悲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慈悲救苦救难，那慈悲是同情心吗？慈悲跟同情心中间有没有差异？同情心、慈悲心、菩提心，到底差异在哪里呀？其实这些东西虽然是很细节的地方哦，但是你还真的得把它搞清楚哎。你搞不清楚，你菩提心可能会有这个不到位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先来聊聊慈悲。慈悲跟同情最大的差别啊，就是慈悲啊。我们先退一步讲吧。同情心啊，当然就是帮助众生嘛。我看到他受苦啊，我心啊很疼啊，我觉得他很可怜，说我要帮助他，我希望他能够离苦得乐，我帮助他。诶，那慈悲不好像也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吗？我说，诶，我好像记得我的老师啊，哪个某某法师告诉我，慈心跟悲心嘛，这个慈心啊，我就是希望众生啊能够都得到快乐。那悲心呢？悲心是希望所有的众生啊都能够远离痛苦，所以慈悲心啊就是希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嘛。那么我同情心也是一样啊，我看到那个众生好可怜，我就帮他啊。那么我看到那个众生希望得到什么啊，我觉得他得不到很可怜，我就帮助他。是的，两者啊其实都是希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但是很大一个差异啊，就是慈悲呀。是站在平等的角度来看事情，没有人我之间的分别，没有任何的二元，也没有任何的条件，你发心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而同情心呢？同情心是一时的情怀。我看到他啊，我觉得很感动，或很这个心有戚戚焉，怎么，我就帮助他。这两个中间的差异性，就是慈悲是在平等，没有人我，没有二元，也就是我们说空性的角度上面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重点很重要啊，慈悲心，我发了。悲心，我发了慈心，我发了四无量量心，慈悲喜舍，我要帮助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我要布施啊，然后呢，我要随喜大家，这些都很棒，但是必须是在空性的角度上面，平等的角度上面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才是慈悲心，慈悲心啊，不容易呀、啊。慈悲心是成佛的种子啊，它是空性中升起的情怀啊，所以除非是再来的菩萨，什么叫做再来的菩萨？就是倒驾慈航的菩萨，发愿回来的菩萨，不是因为业力而回来的这些菩萨，他就是回来救苦救难，他的慈悲心原本具足。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啊，我们是。必须要经过种种的学习、磨练，或者是修行，要能够开悟我们的自心，小小的有一些开始，有一些开悟，才有可能有。哎，其实我们应该讲，不是真正慈悲心就出来，是相似的慈悲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慈悲心是架构在空性上面，所以啊。你这个慈悲心，我们这些人最后所启发的慈悲心或菩提心啊，其实是类似或相似的菩提心。但是这已经非常棒了，你必须开始先有相似的菩提心，你才有可能有真正的菩提心。好，那我们就说啊，这个慈悲心啊，我们先讲完慈悲心是在这个空性的角度上面呢、啊。我们先发慈悲心，因为慈悲心无二无别，没有人我，没有二元，这个就是空性啊。所以慈悲与空性其实基本上是同时证得。如果没有慈悲，你是永远没有办法证得空性，这个是没有 doubt 哦，根本不需要讨论，因为空性就是破二元，而慈悲心呢，没有人我，所以慈悲心跟空性就是同一回事儿，也就是说。我们在《金刚经》里面所说的“福慧双修”，我要发愿灭度一切众生， 哦，所有一切众生，软身、胎生、湿生、化身、有色、无色、有想、无想，我全部都要令它这个灭度。同时，我也知道实无众生得灭度，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福慧双修啊。同我先要发心灭度所有的众生，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慈悲心啊。再来呢，我也同时知道觉悟什么呢？其实实无众生得灭度，为什么？就是佛所说的，所有一切众生其实都是我们的如来藏随缘变现出来的。哦，随缘呢、啊，这个是虚妄有生，虚妄明灭。其实所有东西都虚妄显象，好像有显象，事实上它没有。因为在梦境里面，你中了乐透，其实你没真正中乐透，你以为你中了乐透，一醒来哪有乐透？也就是说，我们说啊，在梦境里面啊，行他千万里，醒来之后呢，你依然在枕边啊，你去了哪儿？哪儿也没去，你还躺在那同样的枕头上面呢、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金刚经》讲福慧双修，什么悲智双全，你的空性智慧以及你的这个慈悲心，悲智双全两个都具足。当你有慈悲心，你想要救苦救难，在平等的基础上面，你为了救苦救难，你为了帮助众生能够觉悟能成佛，所以你要觉悟，我要能够有智慧的力量，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不但发愿，而且我要去做，我愿意去做，这个就叫做菩提心。在慈悲的基础上面，你发愿你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为了让所有众生觉悟，所以我自己本人我要先觉悟，我也要觉悟。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菩提心升起了。你要知道啊，你如果只有慈悲，你没有智慧，我跟你说你没有力量的啦。你就好像一个没有双臂的母亲，你没有两只，你两个手臂都没有，你断臂了，你断臂，你看到你的小孩在河里要溺毙了，你就是如此的焦心，你没有力量去拯救他。你如果只有慈悲心是不够的，而如果你只有智慧呢，那你也还是一样，你没有办法在这菩提道上面走远。所以你不但要自觉，你还要觉他，因为你要觉他，所以你要自觉。这个时候你就升起了菩提大愿，你的菩提心发起了，你发菩提大愿了。所有一切众生，我都要令其灭度，但我也同时知道，所有一切众生实无得灭度。如果你只是发菩提慈悲心，你想要灭帮助众生，你没有空性的智慧，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你根本没有力量。但是如果你光有空性的智慧，你没有发慈悲心的话，你也没办法走远的，就像那小乘人。所以啊，悲智必须双全，福慧要双修，你的慈悲心跟空性的智慧要同时具足。我们讲啊，这个慈悲心啊，跟空性的智慧啊，就好像池塘里面的小应该讲池塘里面养鱼。哦，那么这整个池塘啊，这个鱼应该这么说吧，鱼啊，就是这个池塘里面的小鱼，其实就是我们空性的智慧，而这个池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池塘跟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慈悲心啊，智慧的小鱼啊，是滋养在这个慈悲的这个水塘里面。如果你没有的慈悲心，你智慧的小鱼啊，最后也是会干枯而死。哦，所以慈悲跟智慧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关系。哦，就像小鱼养在池塘里面一样，一定要水要才能够滋润这个小鱼。但你空有水，没有小鱼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啊，你就知道我们啊，要发这个菩提心。所以啊，这个金刚经其实就是在讲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啊， 就是你如何安住你所发的这个菩提愿啊，菩提心啊，你如何去修行，如何去降服你的妄心，这全部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哦。佛陀这些空性的这些经典啊，讲实相的其实全部都是非常有关的，那么一切都是以菩提心为根基为基础。那么再来啊，我们看现几分钟，哇，你讲20分钟，我再很快的结束，这样有让大家都有机会做 sharing 跟发问。好，再来啊，这个发菩提心啊，是为了要帮助众生成佛，对吧？不只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因为最主要是要帮助众生觉悟啊，你觉悟才能离苦得乐啊，你成佛才能离苦得乐啊。那么如何去做这件事情？我前天呢，看到前两天看到一个法师啊，他用，其实我之前就看到这个比喻，前两天又看到一个法师重新在讲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棒啊。他说你分成三种，哪三种呢？这个发菩提心啊，你要修行在大乘的道上面走啊。第一，哎，很像你在发的这个菩提心，你修行啊，有种是国王的方式。什么叫做国王或君王或君主？就是一个 leader。我啊，为了要让众生离苦得乐，让众生能够觉悟，能够成佛，我自己本身首先我要自己先成佛，我要自己先觉悟，我才有办法带着众生开悟。我要自己先渡彼岸，我才有办法带着众生一起渡彼岸。这是第一种，我先成佛之后我度化无穷 无边无尽的所有的众生、哦、那第二种呢，第二种叫做摆渡人的做法。摆渡人怎么做？我啊带着这所有的众生就在这船上啊、哦，这个佛法的小船呢，我们就大家一块划，从轮回生死轮回的此岸，大家一起划划划划划划到对岸。这对岸是什么呢？究竟涅槃的对岸啊，彼岸啊。哦，我啊跟众生一起成佛哦，这个众生大家跟我们一起成佛，我们一起修行，同时到达对岸，这个是摆渡人的方法。那还有最后一种啊，我觉得特别伟大，地藏王菩萨式的是什么？这叫做牧羊人式的这个菩提心。我啊是牧羊人，我要把所有的羊啊先赶到这个羊群那个羊圈里面啊，把门关好，把他们全部安顿好，我自己才回家啊。我讲到这边我都很感动，这个是地藏王菩萨的发愿方法。地狱不空，我誓不成佛啊。那所有只要还有一个羊只没有到这个栅栏里面，我都不愿意回家，下雨也好，刮风也好，我就在这里陪着他们。只要有一只羊没有进羊圈，我都不回家。这三种不同的方式也是一样，每个众生因缘不同，他修行的方式肯定不同啊。所以没有好坏，根性根基，尤其是这个因缘，会决定你修行的方式，都很棒啊，都很赞。那么这个啊，是我们今天讲这个菩提心。那么还有哦，后面还有一段呢，我们再花几分钟时间，很快的讲一讲，就是说这个菩提心升起以后啊，那么有些人说哦，老师你刚刚讲说，哎，我们因为并不是再来的这个乘愿而来的菩萨嘛，所以这个慈悲心啊，这个菩提心真的是需要经过修炼啊，才有可能慢慢的升起。像我自己啊，跟大家说过，我是去念这个，当然前面我整个几年的修行啊，读这个大乘的这个经典啊，对我来讲已经有了一点点小小的开悟。后来我看到净土宗的阿弥陀经，我竟然升起了那一点点的菩提心，我竟然发愿说我想成佛，我想要我自己的净土，我希望能够也跟诸佛菩萨一样，能够有机会以后成佛救苦救难。每一个人的机缘不一样哦，那么很多事情当然在学习的路上面，因为因缘不一样，所以激发你的这个菩提心的方法，那个因缘肯定也不一样。那么我看到了一个应该讲吧，勇给敏州仁波切啊，他倒是有一个教法很棒的。那么 他的教法啊，是说我们可以用观想的方式，用观想的方式啊，是能够帮助我们激起我们的发起升起我们的菩提心。什么样一个观想的方式呢？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啊特别棒哎，我后因为我这个我自己啊是并不是因为这一段的训练而升级，但是我觉得这一段的训练我后来有去练习，我觉得特别棒。他就说啊，你就去观想，你先去想什么叫做菩提心，什么叫做慈悲心。慈悲心就是说无二，应该讲说无人无我，没有二元，没有中间人我中间的 boundary。 所以啊，你要去观想我的心啊，跟众生的心啊，无二无别啊。我想要离苦得乐的心啊，以及众生想要离苦得乐的心啊，无二无别啊。即使是陌生人也好，当然我们开始这个观想啊，一定是先从我们旁边亲近的朋友，我们所爱的人，关心的人开始。那么再进一步呢，我们可以啊推展到甚至我们一些不熟的朋友，甚至我们不认得比较没有缘分的无缘悲心嘛，这些无缘的朋友。那么再往前推呢，你的修养你的修为更棒的时候，你会推到你的敌人的身上，那些让你受苦的朋友的身上，你的逆境菩萨的身上。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啊，虽然它让你痛苦啊，但是啊，那不是他的本意啊，他离苦得乐的心啊，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他也不过就是想要离苦得乐，就像我们想要离苦得乐一样。他的离苦得乐的心跟我们无二无别，因为业力让他用错方式了，因为业力让他用错方式而伤害了众生，而伤害我们。可是他的本意并非如此。哦，也是因为他的吃鱼，他的业力障住了他，障住了他的本性，而用错方式让我们痛苦，让其他人痛苦。我们要看到的是他的佛性，是他的自信，而不是他外面的相用。这个地方你要慢慢的去观想。我觉得敏鸠仁波切教这个东西教的非常的赞，非常的有帮助啊！我自己呢，那个机缘不够，我是很后期才看到他这个教法。那么如果啊，各位朋友，如果你现在啊已经想要在菩提道，你发心想要修菩萨道，但是啊，你的这个慈悲心菩提心还没有完全升起，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你可以去试试看哦。因为一定要发起自己的菩提心，即使你说我学净土宗哦，我这个念佛往生，哎，菩提心也很重要啊。我觉得那个前也是很好玩，因为我要帮大家这个上课嘛，要讲解一些这个经文，我当然去看看各种不同的法师啊。我觉得那境界法师讲一个东西啊，我觉得真的蛮，他很幽默啊，他讲一个东西真的很棒啊。他说我们这个发心啊，想要这个十八大愿说哇，你发心啊，这个你这个信要极乐，你就可以上去啊。他说问题是啊，众生的发心啊，我们众生啊发心，凡夫俗子发心啊，我们想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东西啊，充其量叫做愿望。愿望是一个 hope， 愿望不见得会成真啊，你要让它变成愿力，那就生根会有力量，你就一定会到达对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啊。你要发了菩提心啊，你这个愿望就生根了。哦，你所有的善业没有菩提心的基础，顶多叫做善业。善业啊，有如叶子会到处飘啊，没办法生根啊。但是你有了菩提心，你哇，你的这个你所有的善行啊，你就生根了，生根啊，它就跑不掉了。就像你的愿望啊，你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发菩提心啊，你发了菩提心，你这个愿望啊就变成了愿力。那这个时候啊，你就更加有把握了。哦，菩提心是成佛的基础啊，是成佛的种子，所以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才说今天花这么多的时间呢，把菩提心、慈悲心、同齐心啊，都讲一讲这个菩提道上面，你发菩提心，这个时候你就有力道，福慧双修啊，悲智双全啊。我们讲说我们的上求下化，所以我们那个慈悲心啊，跟空性的智慧，我们要具足，这个时 时候，你才有机会圆证啊。所以我们刚刚讲，你可以经由观想的方法。那当然，平时啊，我自己还有一点小小的心得，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请不同的那个朋友们上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知道，当你如果能够让你自己的业力能够清净的话，也能够帮助你慈悲心升起。所以啊，如果你拜忏啊，你持咒，你平时念经，你如果愿意深入经藏，这所有的一切，甚至你去行布施啊，财布施、无畏布施，如果你有能力做法布施，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殊胜的，都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这个消业障啊，我们说是比较俗气一点的说法，也或者说我们说让我们的心清净。这个时候啊，你的菩提心、你的慈悲心就更加容易升起。那么我自己个人觉得深入经藏对我，那只是我自己的经验，非常有帮助。因为这些深入经藏，尤其这些是这个空性大法啊，这个我们讲这个禅宗一脉啊，不管你说心经、金刚经、楞严经啊、楞伽经啊、六祖坛经，或者说这个维摩诘经等等，在禅宗这一脉讲明心见性、讲开悟的这些经典，的确能够帮助我们开悟。小小的开悟绝对是能够帮助你，能够激发你的菩提心哦。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但 again 每个人的因缘不同哦，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所以你开悟的过程，你发菩提心的那个过程肯定不同。我们也可以看看等会有没有朋友愿意来分享，看看自己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说《金刚经》说你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所以那因住很重要啊。你怎么安住你的菩提心？除了继续讲我们上述所说的，你要付诸行动啊，你要在菩提道上面修行啊，其实就是福慧双修，在空性的基础上，在平等心的基础上，你能够去行六度啊。其实六度啊就是布施啦，虽然我们说六度有这个布施，有忍辱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才最后证得般若智慧，但事实上啊，那个净空老法师啊，我觉得他讲一个比喻很好哦，这个他说啊，其实你真的好好的行布施啊，你把所有一切六度也都 cover 在里面了。你今天行财布施啊，你今天行布施啊，你应该讲你布施当然就是布施，你有财布施、无畏布施跟法布施嘛。如果你今天想行这个无畏布施啊，你想想看，布施啊一定要能够最后能做到无畏布施啊，你让众生啊身心啊不受到这个威胁啊，身心能够安乐啊，你让他们没有恐惧啊，身体心里都不再恐惧。当然你首先你要能够做到持戒啊，你要能够忍辱啊，如果你天天发脾气啊，你这个不持戒的话，你怎么有办法无畏布施呢？那你可能你自己本身就伤害众生了。所以其实你如果这个布施做得好，已经 indirectly 你其实已经做到持戒跟忍辱了。那再来呢，你如果想做法布施哦，一套嘛，财布施、无布施、法布施，如果你法布施做得好，你是不是必须要精进？你不念书你怎么法布施啊？你是不是也要禅修？你没有办法真正正的空性，你怎么或者是开悟，你怎么做法布施啊？所以当你布施做到极致、做到好的时候，其实你六度 也已经在行六度了。哦，这个是净空法师讲的，我觉得其实特别有道理，就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哦，已经九点半了，我们先九点三十五分了，我们先停一会儿吧，停在这里。就是今天这个哦，也是这一段日子啊，我的感想啊，就这么一路走来，我自己的一些经验。那么因为今天要做分享嘛，我也这个上网看了一些这些法师们或大师们的这些所讲的对菩提心的想法啊，像这个我看了这个海涛法师啊、大安法师、净空法师、境界法师，以及我的那个偶像啊，松萨讲扬清泽仁波切，我觉得他们都讲了很多跟菩提心有关的，我觉得都讲得很棒哦，大家也可以这个自己去 Google 看一看。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边，看看有没有朋友啊愿意来上来做分享。我是很希望能够 encourage 大家都能来做分享，那我今天先停在这里。